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试行）》，鼓励所有文物建筑采取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重点引导一般性文物建筑开放使用。双十一到来前夕，中消协发布了双十一消费提示，提议消费者提前关注商品价格，防止掉入假优惠陷阱。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目前未设置正高级的职称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共涉及工程、经济、会计、统计等11个系列。手机端腾讯 QQ 里的吸烟小人正式戒烟，代表悠闲的表情从叼着烟头变成了咬着一片绿叶。在位于双井的北京东区儿童医院正开辟本市首家医院图书馆，预计年底开放。今年西城区在本市首次推出公务员选培生政策，新招收的公务员入选选培生的可享住房补贴。全市居民煤改电分户自采暖风谷电价的谷段时间延长3小时，据测算，整个采暖季分户电采暖用户将户均减少电费支出150元左右。为防止东储大白菜售卖点出现占道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东城城管执法人员对辖区28个点位从早到晚开展不间断巡查，确保东储大白菜售卖网点环境秩序良好。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李宗盛善于幕后创作，捧红了无数的天王天后，创造了众多华语流行经典。周华健发行50余张唱片，600多首歌曲，演唱了众多广为流传的歌曲。如今两人都称得上是华语乐坛的大哥大了。两个男人惺惺相惜，亦师亦友，30年的友谊令人羡慕。这里是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夜深人静，寂寞来袭，我孤独的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谈何容易，从此分离，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凉到天，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贵的痛。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 人品好的人，他们的业务会越来越多，门路越来越广，运气会越来越好，会得到命运给予的惊喜和奖赏。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到最后其实拼的都是人品。一个人不管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做人，人品很差，那么他的事业将会大受影响。

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目前已正式进入了立冬节气，意味着水始冰，地始冻，天气逐渐转寒，最高气温近日一度骤跌至13摄氏度，山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0号最低气温将降至冰点，九六九提醒您注意防寒保暖。截至10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1092.13亿美元，相比9月末增加了7.03亿美元，实现于3年来首次连续第9个月上升。即日起，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火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等6种途径，已可以提前购买寒假学生火车票了。2018年国考报名已进入倒计时，尚有280个职位无人报考，2个职位竞争已达千里挑一。教育部表示，要鼓励体育、美育专职教师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下，以走教方式到农村及其他师资紧缺的学校担任兼职教师。腾讯与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携手打造全国第一个无人警局，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投入使用。市供暖首日，全市锅炉点火率达79%，未来几天供热企业将抓紧调试，逐渐升温，确保11月15号正式供暖时居民室温达标。有专家日前在2017健康城市论坛上表示，中国已进入了预防医疗新时代，未来预防医疗资源需下沉到社区，为有预防疾病需求的人群提供专业健康管理服务。 还好有音乐在，

肖伯纳曾经说过，善良与品德兼备犹如宝石之于金属，两者互为衬托，亦增光彩。一个人品好又善良的人，人生之路一定会越走越顺畅。那些善良的人从来不会想自己会吃多大的亏，他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这种人的格局非常大，他们懂得舍得。 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眼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